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22集《抄袭事件》，请影帝再现护短。超话的浏览量一直不低，这条特别的微博很快就被大多数网友发现。 对，只有你一个，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微笑点 JPG。 不，你不是一个人。 这条微博一开始并没有吸引很多人的关注，网友们扒着扒着就扒到了精邪，一大部分人又去围观了精邪的官博，最后又转去围观了魏大师的官博。看完后，所有人叹为观止。 哇，我终于知道那个海老师为什么当时一句话都不说，就把高级线索给侵染了。 同楼上的我也跪下。 M 州，秦修成的经纪人每天也会刷 QR 的微博话题区，这里有不少京大的粉丝，几乎每天都有人会拍到秦冉去食堂的路透。今天的经纪人一如既往地点进去超话，一眼就看到了热门置顶的小提琴。等拍完电影的秦影帝回来，经纪人坐在椅子上，一手给秦修成递保温杯，一手把手机给他，笑着说道： 哎，看看什么东西。 秦修成喝了一杯水，一边翻着微博，点开视频看完也笑了一下，然后点开自己的大号转发了这条视频。经纪人也不约束秦修成的微博，随他转发。 你侄女是真优秀。 当然。 转发完，秦修成也没有退出微博，修长的指尖点开视频，他往椅背上靠了靠，眉眼含笑的重新又看了一遍。因为秦影帝的转发，秦冉的小提琴视频流量达到了巅峰。此时的秦冉依旧在实验室忙碌着，丝毫不知道网络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波。南慧瑶、楚恒这三个人没有进实验室，不能跟秦冉一起研究，他们三个在江院长单独开辟出来的综合楼里，秦冉之前在这儿做过实验的那间教室里。前期他们要接触的东西很多，秦冉让他们提取几个元素测试辐射，而他在廖院士的实验室这边用专门的实验器材做反应堆。中午，秦冉四人依旧在实验室边的食堂吃饭。 冉冉，你现在也太火了。 南慧瑶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秦冉戴着围巾又戴着帽子，依旧被路上的人认出来，不由感叹。他伸手翻出了热搜给秦冉看。 那你看，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热搜一直前三。 眼下的热搜第一已经从秦冉变成了秦影帝转发侄女儿微博。因为带的是秦影帝，点进去的网友更多了。秦冉漫不经心地拿着筷子，另一只手把一份文件推给楚恒。这是我上午做出来的实验结果，你们下午看看他的衍射波长。楚恒也在吃饭，他把文件拿过来看了一眼。 好。 几个人虽然是大一，但有秦冉的大方向在，又有楚恒在，项目进展并不算困难。南慧瑶也就中午刷了一下微博，见两人连吃饭都在谈项目，他摸摸鼻子把微博关上了，加入了与两人的讨论中。自然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 ,Q2 超话区的那条微博开始有新的评论出现了。秦冉的这条微博热度已经宣传到了最大化。如今吃瓜的人很多，在秦宇刻意控制下，此时有不少水军混了进来。 等等，我也觉得这个原创音乐有点耳熟。 说起来，有严哥的铁粉吗？ 哎，楼上。我知道你说哪个，稍等啊，我们微博私聊。 妍希早期的歌流传不多，尤其那首《归迹》从来没有被收录到专辑，也没有被上传到各大音乐 APP， 只有最早期的铁粉知道这首曲子是妍希坚持要录的， 这些早期铁粉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录，只知道这首曲子对妍希来说很不一样，有特殊的情况，特殊到他都不会放在自己的榜单里。秦冉的流量现在变大了，加上水军刻意引导，这行人多听几遍秦冉的曲子就能发现出问题。京大艺术系练习室，秦宇把小提琴放到一边，走到卫生间翻出微博。在一群水军还有几个铁粉的带动下，超话区已经有一条归记曲目的链接出现了。发布曲目链接的是妍希的亲妈粉易江流。微博热搜又开始变动了，妍希的归记上了热搜。秦宇把隔间的门关上，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退出，翻开手机中的相册。相册里有他扒出来的对比的曲谱。做了好几天的，比上回他的那个粉丝还要认真。他低头，睫毛微垂，站在隔间思考了一会儿，没有立马登录小号把谱曲发出来，而是打开评论区，找到了评论区一江流的 ID， 直接点开，然后用私信把相册里扒出来的曲谱发给对方。一江流是妍希早期的粉丝，也是妍希的大粉，对秦冉本来是爱屋及乌的，眼下却没有想到会在秦冉的原创曲目中听出来妍希归记的旋律。本来也只是怀疑凑巧，毕竟妍希的粉对秦冉还是怀有感激的意味的，但秦宇发过去的专业对比图直接让妍希的一群理智粉爆了。这份专业对比图从八谱到抄袭对比，无一不证明秦冉不是撞，无论从曲风还是曲目都能找到刻意模仿的点。易江流在微博上说， 大家严格控制好自己，妍希跟秦影帝是朋友，这件事他可能会顾及秦影帝的面子，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牵扯妍希的情况下把这件事闹大。 对比图在妍希粉丝群传开，粉丝们首先攻击的就是秦影帝跟秦闪，热搜炸起，秦影帝侄女儿抄袭，秦影帝人设倒塌。秦影帝早上转发的那条微博成了所有网友攻击的对象。 秦影帝，你知道你侄女的这首原创歌曲是抄袭的吗？ 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呵呵，一声黑不解释。 也有秦影帝的粉丝说道， 这件事跟我们家秦影帝没有关系，希望粉丝们不要上升到艺人。 妍希的粉丝们都非常忠，没有几个人去妍希微博下闹事的，因为秦冉的微博现在还没有发布任何消息，所有人都把炮火放在了秦影帝的微博上。 M 州，秦修晨还在拍电影，坐在旁边的经纪人兜里的电话疯狂响着，经纪人拿出来看了一眼，正是国内的工作室打来的，他往外面走了几步，接起来十分疑惑。 有什么紧急情况？ 秦修晨在 M 州拍戏，工作室如果没有急事，经纪人不相信他们会在这种时候联系上他。 秦影帝在吗？小侄女出事了。 手机那头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开口，听到事关秦闪，经纪人心里也是一阵咯噔。 你慢慢说，究竟是什么情况？ 工作人员把热搜的事情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 应该是背后有人推动，抄袭对比图出来的很快，像是刻意营销一样，对方也买了水军，我们根本就控不了屏。 啊，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不要给秦影帝打电话，不能让他知。 经纪人话还没有说完，秦修晨披着大衣从他身后出来了，他身高腿长，直接抽出了经纪人手中的手机。 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从团队账号点开自己的微博主页账号，纵使团队控评，他的微博主页已经被妍希粉丝跟水军占领，最热门的一条评论换了。 秦影帝，你不删了这条视频转发给妍希道歉吗？ 秦修晨随便看了一眼，又点开了一条微博。 笑死我了，自己的曲子都是抄的， 还把人家小姐姐秦雨逼走。金鞋是你一家开的啊？ 人品可见一斑，秦影帝不出来替你侄女道歉，还把视频微博转发到自己的首页，怕别人不知道抄袭还骄傲。不知道秦影帝此时觉不觉得打脸，人设崩了吧？也请某侄女适可而止。 就知道了大概，他嗤笑一声，然后看向经纪人。 我的手机拿来。 经纪人一顿，秦影帝看他一眼，面色沉静道： 拿来。 经纪人从兜里把秦影帝的手机递给他，并嘱咐道： 你先别乱来啊，这件事我来处理，不要表态。 秦影帝没有应声，只是拿着手机一边把玩一边离开，继续去拍戏了。经纪人看着他的背影，总觉得有些不安。与此同时，微博吃瓜网友都能看到秦影帝的主页面刚刚转发了网友救赎要求秦影帝跟秦冉出来道歉的微博，并评论了三个字： 不删，滚。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